心的债。 这是来自孟庭苇在1993年所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歌曲收录在他还在少华唱片时期所发行的他个人第五张音乐大碟《谁的眼泪在飞》中，梁文福作词作曲。我想孟庭苇的歌应该算是陪伴我们这代人一路成长的音乐标识吧。很多人再次听这首歌可能都会想到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我觉得这是一种情窦初开想要表达又不敢表达的一种心态，我指的是这首歌。换句比较直接的说法就是暗恋的过程，可能会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好像当年我也有这种心情，是想要表达但是却又担心对方拒绝，于是你在这首歌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歌词：春天的手啊，翻越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清风的手啊，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啊，抚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虽然极为含蓄，但是却表达得极其到位，是不是当年那种情窦初开暗恋别人的心情一下子就涌现心头？而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官方理解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害羞娇羞的味道，孟庭苇算是非常到位的演绎了这首歌曲。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只是官方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那个时期这首歌流行的时候可能年龄不一样，遭遇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的心情也不太一样。那于是我们在听它的时候可能都各自怀着各自的心情吧，所以真的不必太过纠结，你听这首歌一定要有统一的答案。不过倒可以说孟庭苇应该算是我们70、80后的很多人的女神吧。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孟庭苇和李翊君对唱的《红雨》。据我所知，红雨所在的这张专辑光光在台湾地区它的销量就突破了50万张，整个亚洲地区它的销量突破500万张，到目前为止它的这张单张专辑的销量还是女歌手们望尘莫及的一个成绩。而这首《红雨》它所表达的情绪就是一个女孩为爱付出一切，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歌曲所表达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伤心和失落，回忆起从前那些山盟海誓，原来只是如同一场雨，下过了就下过了，不留任何痕迹。如果追溯你留下来的，那可能只剩下满心的伤痛吧。红雨这个词本意是女子落泪，初见应该是在元朝的张可久在他的《朝天子道远中碧桃》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泪弹红雨孝灵机，同立苍苔地。好，不多说，我们来听这首《红雨》。 轻描淡写我的回忆，像是一场下过的雨，依然留在枕边是我的泪，惊醒沉睡中的梦，忧伤沾满我的眼。伤痛，刻骨铭。

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象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依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照照2008年的音乐作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按照现在孩子们听歌的这个标准，一首歌过去三年，那它就可以被称之为老歌。08年算来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它理所当然被称之为老歌。更何况在这样的旋律当中，你还可以听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种年代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赵照的唱腔还是编曲，我总觉得可以一下子穿越回上个世纪80年代，我童年的时光曲。虽然你明明听到的是一种对爱情的向往。这首歌既是电视剧《海老头》的插曲，又是某知名品牌鸭头鸭脖子的广告曲。可是我倒是觉得这首歌完全可以独立出来，不必附和在某一个电视剧或者某个品牌上，因为很好听，很有感觉。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网友说，他有一天在朋友的车里听到这首歌，听着听着就哭了。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也有一个人叫他丫头。事隔多年，物是人非，愿我们各自安好。他回忆说，他上课的时候在听这首歌，忘了关耳机，结果呢，老师走过来就把手机给没收了，就那样走出了教室。他说他以为这次一定要请家长来，但是后来老师没有，老师是把手机拿到了广播室放给全校听，结果全校都听嗨了。后来校长还给他发了一个奖状，说他品味不错，夸奖了他。然后他在那天车里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满心伤感。他最后留下的句子是，丫头，还记得你说的遇到我好幸运，可我却没有再幸运的遇到你了。爱你在那逝去的青春里，一瞬却也永恒，是你的就是你的，越是紧紧的握住，可能越容易失去。我们努力的，珍惜的，问心无愧的，其他的交给命运吧。不要拿过去的记忆来折磨 你现在的自己。虽然是一首欢乐的歌，听起来总有一种想要跟他一起跳起来的感觉的歌，但在不同人的耳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心事，没想到会有这么伤感的一种情节。好，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蔡琴的这首《爱断情伤》。

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这是来自于谢春花和王碧浪所演唱的还想听你的故事。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说故事了，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几个故事吧。首先来说到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他在田里捡到了一个极为稀有的金币，因为年代久远，所以这个金币的外表看起来有些脏，很多人听说就纷纷跑来观看这个金币，并且呢争相想要购买这个金币。农夫表面上不动声色，可是内心呢他已经开始盘算怎样才能够让他们出价更高一点。回到家里，他找到了沙子和打磨金币所用的工具，他想如果能够将金币外表的这些脏东西去掉，这样就一定可以卖更好的价钱。随着这些脏东西脱落的还有一些细小的金子的碎片，终于金币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可是一位识货的长者看了之后，把金币放在掌心托了托，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年代感和重量都轻了，价值也就随着降低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大道理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自我本色，因为这样的保持要比故意做作更能够让人信赖，而这种信赖正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基石。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首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歌，蔡幸娟所演唱的《夏之旅》。蔡幸娟所演唱的《夏之旅》。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有关于夏天的一个小动物的故事，蝉和蚂蚁。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歌唱家的蝉，他整个夏天都在歌唱当中度过，时间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向前推移，慢慢的就进入到了北风呼啸的冬天。蝉猛然一回神，发现他自己曾经拥有的阳光、花朵还有树荫都没有了。最为可怕的是他一丁点食物都找不到，他非常饥饿，于是就到了蚂蚁家。蚂蚁这个时候忙着干什么呢？他正忙着把那些谷子晒干。蝉流着泪说，小蚂蚁求求你给我点食物吧。蚂蚁便问他说，你夏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积存一点吃的呢？蝉回答说，那个时候我一点时间都没有，因为我每天都要忙着唱美妙动听的歌。蚂蚁嘲笑他说，哦，是吗？既然你夏天要唱歌，那么冬天你不妨去跳跳舞吧。这个小故事给我们的大道理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努力工作，努力劳动， 才能够丰衣足食。如果一味的玩乐，只会挨饿。千万不要等到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命运的好与坏，都要看你曾经的所作所为。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秋蝉。 听我把春水叫寒，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真心的希望每一个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在听到我选择的这些歌曲说到的话题的时候，哎，可以听到幸福。 当然听完节目，我也希望你可以做成一个喜欢读书、品茶、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关心自己心情的人。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薛之谦《火星人来过》。 我在听新闻里面说，他们曾来过，火星人的心脏靠左。我们也曾听大人说，他没有管我，他们一定看见什么过。 森林不在，动物全败，人们拍照留念那些飞机残骸，骑驴子散，空气灾难，那些不敢谈政治的都是避难，被遗弃的小孩搀扶那颗炸弹，他父母被人用枪指着头要答案，若要停战先要谈判，这一片片荒凉土地幕后到底谁赚 过。钢铁都燃起火，看城市多折磨，请你配合我一起难过。假如原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就得回刚离群的我。 火星人来过，火星人来过，火星人找到你，火星人就 其实我们也忏悔过，借口都好说，可以怪我心脏偏左，有些零星话音刚落也会很难过，因为回忆迟迟通不过。 舍利不在，象牙贩卖，人们认为贫穷可以卖掉小孩，钻石太窄，富人不爱，还在楼顶挥霍那些仿真钱财，反正这没战乱也没有什么天灾，不管他谁让瘟疫艾滋继续泛滥，这种心态还能表态，毕竟这是个打字不用负责任的年代。 如果欲望都燃起火，怎么自私怎么活，请你举起手假装难过。假如原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劝得住看第一场的我。假如有第三次战火，让地壳接近我，你别难过请抱紧我。如果你不能说服我，就请你瞄准我，你听，地球刚哭过， 地球刚哭过，地球有话说，地球好脆弱，火星人救我，火星人救我，火星人来过。 最近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个消息说，美国的科学家最近发现在火星的地表底下有蓝色的冰块，而且它所埋的地表层还不深，是那种纯净的水资源。然后就有报道说，因为这种发现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去移民火星的可能性。我就在想，接下来这些科学家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怎样在地层底下去抽取这些冰块，让它变成水。而我想到的是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就是很多年前人类可能就是从火星那样的环境当中移民到地球来的，因为火星当时的气候环境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然后科学家们发现，哎，另外有个地方叫做地球，那里空气新鲜，水资源丰富，哎，物种还繁多，然后他们就千方百计就移民到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球。而如今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大家对别的星球的探索就会，这种需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奇，然后 等到发现合适的就想要移民过去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科幻片的这种题材感觉？但是我没干过编剧，我只是随着这样的一些想法，包括我自己看过的一些这种星球大战的影片的这种想法，沿着这种思路往前推进的。我当时觉得其实不管外星球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静下心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现在的环境其实都是我们造成的。所以提醒各位，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在生活当中从最小的自我做起，少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袋，什么餐盒还有筷子，就少制造一些垃圾，少一点污染，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但愿我们的地球会越来越棒。好，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苏运莹所演唱的《野子》。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载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铭记，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啊我的骄傲风草，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让风吹染到轮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啊吹啊我倔强不害怕，吹啊吹啊我无所谓的落寞，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